享天下，但为价格太浮夸，除非可以刷卡。你的要求让我发抖，已经拥有还没有拥有的都不够，够不够做你的宝贝？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先开吧吗，我和我的抽油茶是否让你尴尬、你最爱卡拉，我对戴蒙有看法，你说我是傻瓜。你的朋友说我太瘦，怎么不在意我对你的爱够不够，够不够、是否能体会？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 cry? Don't break my heart. Oh, 我对你的爱在世上难买，要是错过我也无能为力、Baby tell me 如果我离开、要是我不再与你合拍、再不会有我在这里等着你，再没有我的安慰我会心碎，只剩下我每一天每一天在背一背，失去你失去爱，世界不再美。我 Don't you don't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say goodbye, goodbye you say. Do you know how it feels every time that you make me要是错过、不要错过，如果爱我不要错过 Baby, 我对你的爱你难道还不明白？ 到头来也发现这是爱，